你好，我是刘超。时光飞逝，从3月底正式开始写专栏到现在呢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小半年了。今天也到了这个专栏收官的时刻，我特别想和你聊聊我的感受，再分享给你一些学习的方法。回想整个专栏的编写呢，我经历了四五月的踌躇满志，六月的疲惫彷徨，七月的重拾信心，以及八月的坚持不懈。一路走来，虽然艰辛，但是收获良多。都说万事开头难，这专栏设计呢也不例外。记得第一次和编辑聊专栏定位的时候啊，我呢一直比较犹豫。Java 语言呢作为最受欢迎的语言之一，老牌，功能多，还拥有一个强大的生态，针对它的性能调优实战纷繁错杂。那内容广度和深度该如何来定？怎么设计内容才能让包括你在内的众多从事 Java 的程序员都有所收获？这就成了我第一头疼的事儿。后来呢，编辑建议说，不妨把这个专栏设想为写给多年前从业不久的自己，瞬间感慨万千。回想当年的自己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，都走了很多的弯路，可以说真的是一步一个坑这么踩过来的。刚入行那会儿呢，学习和解惑渠道都比较单一，远没有现在的资料丰富，但工作又急需我迅速变强。线上 bug 不断，线下学习不断。相信包括你在内的很多程序员朋友，或多或少呢，都和我有类似的感受。因此，我坚定了这个专栏的出发点，以夯实理论支撑为前提，围绕 Java 基础编码、多线程编程、GVM 以及数据库等几个大方向展开讲解，从自己的经历当中节选出了40多个有价值的点与你分享，期待能传递给你一些经验，指明精进方向。专栏完结之际，在我们3个多月的在线交流过程中呢，结合你的留言，我也收获了很多。现在呢，想再和你分享一些学习方法，共勉。首先，扎实的基础功底是我们筑墙的犄角。这是我从开篇词就坚定的一点。从操作系统的基础开始，到网络通信，再到数据结构、编程语言等等，这些呢，都是建设基础大厦的砖石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网络通信配置参数在 TCP 通信框架当中呢，也有。在配置 NETed 的默认参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很多人把 Server Socket Channel 的配置参数配置到了 Socket Channel 中。这样做虽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 bug， 但这也体现出了我们对技术的态度。所以说呀，在工作中呢，如果你发现了一些不熟悉的知识点，就一定要深挖，了解其具体原理和作用。如果你发现这个知识点所属的知识面是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，我很建议你从点到面的系统学习一下。然后，有意识地锻炼我们的综合素质，以实践能力为重。系统性能调优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基础知识，还包括开发者的综合素质，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实践能力了。善于动手去实践所学的知识点，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原理，还能在实践中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其实呢，我们身边从来都不缺知道先生，缺乏的是这种动手实践的人。深挖和动手实践结合是很高效的学习方法，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难做到这两点。繁杂的工作已经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，当我们发现陌生技术点的时候呢，很可能会因为这个功能还能用，没有爆出什么严重的性能问题而直接忽略。而这种习惯会让我们在技术成长的道路上越来越浮躁，总是停留在会用的阶段。我的方法是协调时间，做紧急项排序。当我看到陌生技术点的时候呢，如果恰好没有紧急需求，我会适当的放下工作，先把这些技术问题理解透彻。渠道就有很多了，比如阅读源码、官方说明文档，或者搜索相关技术论坛等。但如果是陌生技术点，带出了陌生的知识面，那就需要规划下学习时间和路线了。最后，学会分享，践行费曼学习方法论。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，只要是我分享过的知识点，我自己呢会理解得非常深刻，而且呢经过朋友或者同事的几番提问之后，我对所学习技术边边角角的知识点都能囊括到。 这一点呢，我也要感谢一直在专栏中给我留言和我做技术交流的你。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精进方式，希望你也是。那么这个现象呢，其实是一个著名的学习方法论，费曼学习方法论。费曼学习方法指出，想象你要将自己学习的内容教授给一个完全不了解这个知识点的人。教授的内容呢，需要讲解的简单易懂，而且这个过程中会不断有问题被提出，你需要重新去认识这些知识点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方法。技术啊，不是闭门造车，深挖和实践是必要的，但通过分享将自己的所学整理成体系，使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，也是必备技能之一。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行业，从我们踏入技术领域那一刻起，就意味着任重道远。希望在未来的我们都能栉风沐雨，砥砺前行。最后，我想说，专栏虽已完结，但更新优化不止。我必须正视专栏还有不足之处，所以呢，我特别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，希望你能花2分钟的时间去填写一下。专栏的后续离不开你的反馈。我是刘超，感谢陪伴，祝你